只剩伤心，陪伴我在寂寞夜里。那年冬季和你分离，从此失去消息。说爱就爱，说去就去，难道都是你在演戏？表面装作毫不在意，其实多么想你。我爱你，爱到忘了自己，再也不能清醒，拼命追逐你的身影，忘记是在梦里。在心底，什么时候只剩伤心，陪伴我在寂寞夜里。那年冬季和你分离，从此失去消息。说爱就爱，说去就去，难道都是你在演戏？表面装作毫不在意，其实多么想你。我爱你，爱到忘了自己，再也不能清醒，拼命追逐你的身影，忘记是在梦。藏在心底，我爱你，爱到忘了自己，再也不能清醒，拼命追逐你的身影，忘记是在梦里。藏在心底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钟镇涛的《爱的忘了自己》，这首歌呢是钟镇涛自己的粤语歌曲《让一切随风》的普通话版本。当然这首歌的另外一个普通话版本《爱你一万年》呢更知名，而《爱你一万年》呢很多歌手都曾经唱过，包括伍佰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另外一首也是很特别的翻唱，这首歌呢是来自徐小凤广东话的《每日怀念你》，另一个普通话版本呢就是邓丽君的《又见炊烟》，王菲也翻唱过的。但这首歌最早的原唱呢其实是来自一个日本的民谣，所以徐小凤呢确切的说她的翻唱是翻唱自日本歌曲。来感受一下另一个《又见炊烟》，徐小凤的《每日怀念你》。 爱像轻烟似白云，是梦幻幻似真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徐小凤的《每日怀念你》，这首歌呢也是翻唱自一个日本的民谣。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《爱如潮水》这首歌原来的样子。这首歌是来自黎沸辉的《爱你的余温》，黎沸辉作词作曲，而李宗盛呢正是因为听到了黎沸辉的这首歌呢，重新填词，才有了张信哲的《爱如潮水》。我们下面来感受一下《爱如潮水》曾经是这样的，黎沸辉《爱你的余温》。 点亮了烛阳光，点亮你填不亮眼里我倒影，蜡炬化成灰烬，灰烬能自冷却风里，可否请你点燃我的人类继续爱情，留给我一本旧日记，让我有回忆想着你，此刻我的心情就像落叶飞舞风里，可否请你收起我散落的一声叹息。请你千万不要用你多情的眼泪为我制造一出爱情的悲剧，你可知道我在为谁而哭泣。请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的生命只是一撮燃烧过的灰烬，余温的心依然想你爱你爱你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乐迷乐迷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雪山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

我只在乎你。而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成龙带来的这一首《壮志在我胸》。 拍拍身上的灰尘，振作疲惫的精神。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，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。早就习惯一个人，少人关心少人问，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，至少我还抱有一份真。拍拍身上的灰尘，振作疲惫的精神。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，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。莫笑我是多青春，莫以成败论英雄。人的遭遇本不同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。嘿呦嘿嘿嘿呦嘿，管那山高水也深。嘿呦嘿嘿嘿呦嘿，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。嘿呦嘿嘿嘿呦嘿，茫茫未知的旅程，我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。 这是来自成龙的《壮志在我胸》，这是李宗盛为成龙创作的歌曲。而这张专辑呢，叫做《第一次》，也是成龙的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普通话的专辑。成龙的制作人呢，就是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李宗盛。据说当年呢，李宗盛在成龙身上呢花了不少的功夫，但出来的这张专辑呢，质量是非常的上乘。当中呢，除了有《壮志在我胸》还有《感受》等等独唱歌曲非常受欢迎之外，两首对唱歌呢，更是成为了成龙的经典，也成为 KTV 当中点播率非常高的歌曲。一首是和陈淑桦对唱的《明明白白我的心》，而另外一首是和苏慧伦对唱的《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》。好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97年陈明的专辑《仙乐飘飘》当中这一首主打歌曲《快乐老家》。

碎，还以为爱同样受罪，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防卫。 这是来自裘海正的《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》，创作方面呢是来自游鸿明。游鸿明后来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呢也翻唱了这首歌曲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2年的童安格的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标题歌《爱与哀愁》。在《爱与哀愁》当中呢，童安格尽显了他诗人加情人的绅士气质。这首歌呢也是童安格所有同事情歌当中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。《爱与哀愁》呢和《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》一样，同样表达的是一种纠结，但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更少了一些伤感，多了一些优雅。 走在风雨中，我不曾回头，只想让自己习惯寂寞。如果在梦中没有你没有我，能不能在难过。爱并不会是一种罪过，恨也不会是一种解脱。爱与哀愁对我来说像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-2345，1348866-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love me love me，甩掉那些lonely lonely。